好啦，又到星期二晚嘅呢個奪命撈鬆啦。咁咧就今日首先咧就有幾單警察嘅新聞嘅。就許智峯就話咧，呢個用電單車交通警撞人嘅咧，獲得升職成為警長喎。 哦 ，OK。 係啊，咁就而家就佢就要求呢個警務處長咧， 係 就去呢個回覆核實有冇咁嘅消息，有冇咁嘅新聞。 嗯。 咁啊，以而家警隊嘅作風咧，就算升佢咧，都大家都預料之中嘅喎，覺得其實係嘛？咁你警署警長放汽油彈都得咯。 係啊。 咁呢個用鐵馬撞示威者， 嗯， 咁亦都係功在黨國啊。 係啊。 咁點解唔可以升職咧？咁。咁另外一單咧就係嗰日太古啊， 嗯， 廣場嗱呢個太古城啊，就係唱 和你 光歸香港和你星當日咧，咁咧就係警察咧就濫用呢個禁聚令咧，走去驅散啦。咁現場裏邊咧，大家睇直播都睇到咧，就係不斷喺度挑釁呢個趙家賢，就係太古城嘅區議員。 摸耳仔啊嘛， 系啦，咁佢嘅助手亦都系俾警察 即系 打咗落地下， 不省人事， 不省人事咁样。 嗯， 咁咧就趙家賢今日就向平機會投訴嘅，就係呢個所謂歧視啊，殘疾歧視。 嗯， 咁嗱，我相信咧，而家平機會都好似都係以前差佬嚟嘅，朱敏健都係。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啫，你警身為警員啦，你做出咁嘅行為係可恥啊！可恥唔在於你責呢個殘疾歧視，可恥係在於因為當日你係失職啊嘛，俾啲男士去咬啊趙家賢耳仔，先至導致今日咁嘅結果嘛。 跟住仲要攞嚟笑人啊嘛。 咪係咯，你有乜嘢資格好笑啊？你係 自己做咗撲街。 咪就係咯， 自己做咗爛攤，然後導致到一個區議員無辜受傷。然後在咁嘅情況，今日又攞嚟去嘲笑翻佢，嗯，所以我就係話咧，呢，這個 無恥根本就係， 都唔係警唔警暴咩黑警死全家等等，啊，你只要一日呢啲前線嘅警察仍然繼續採取呢種咁樣嘅無賴流民，其實根本你唔好話佢哋係武警公安啊，我大陸武警公安都唔可能係咁嘅，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共產黨自己冇面咧都要內部處分 的。啊， 而家香港警察係連城管，但大家話佢哋城管，我覺得連城管都不如啊！大陸城管都唔會係咁嘅，遲啲佢見到你跛腳，佢咪話你扮跛咯，一定會係咁噶，係嘛？喂，大佬，佢而家已經係差唔多無法無天噶啦，係嘛？揾黑幫招募僆仔去放炸彈都得嘅，佢真係無法無天嘅喎。警務處長鄧炳強冇回應過呢單嘢喎，到而家都上電台講第二啲嘢嘅喎。是沒有回應過這件事的，那個不是說在 Facebook 有答問的， 嗯， 即是寫問題進去回答，是，是吧？又是沒有回應過這些事情的，所以我就說呢，趙家賢呢就當然我覺得拿去平機會呢，好像平機會主席是朱敏健， 嗯， 都是警察出身的，不會搞的了，你問我， 是， 現在那些什麼香港 Build In 的所有內部監察系統， 全部他們的人嘛， 是根本不敢碰警察， 啊， 你看到教大喂上去左右紅藍綠講理大說人道危機拘捕這個醫護，竟然警務處長去投訴， 赤膊上陣， 赤膊上陣，那你惡到這樣就理威了，我都說他勁過日本憲兵司令部， 啊， 不過你就不要想著警察用這些垃圾花招去攞翻個民望咯， 所以佢而家你揾唔到人啦，你招唔到人啦，你知啦，佢而家招嗰啲警員係四成係俊仔嚟啊嘛，咁所以咧就走去柏克萊分校嗰邊，哇大佬，即係你好，喂你好，你知唔知醜啊？你知究竟你有冇自知之明？ 佢 Berkeley 柏克萊游泳班係嘛？佢去 我唔知道，可能係啊，係嘛？ 唔係香港嗰個 Berkeley 嗰個叫史丹科， 史丹科游泳班 嗰個係史丹科， 柏克萊補習社係嘛？ 係啊係，應該係啦啊，即係去嗰邊招人。係嘛？人哋嗰邊係學生代表啊，係嘛？我唔會收，我哋係唔會即係走去。喂，難得走到去外國，去美國一流嘅大學，你叫我做黑警？ 大佬，你真係佢哋班友，即係生活喺一個平行時空啊！佢以為自己係乜嘢啊？佢以為自己真係呢個戰狼上身，以為自己真係咩新鮮蘿蔔皮，係嘛 ？OT 都十皮嘢啊！ 喂，你係魏俊仔嘅雜牌軍嚟㗎咋？你去招柏克萊，去招長春藤，你有冇知唔知醜啊？ 你知唔知啊？而家唔好話柏克萊 啊， 香港啊嗰啲大專啊， 啊 我啲同學喺大專教嗰啲，佢話大部分能願去投考入境處 啊。係啊， 因為我就話啱嘅喎，你見到嘅，嗯，入境處長又做呢，這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啦， 係， 再唔係再次一級都做保安局長啦，我梗係考 IMI Immigration Officer 嗰個啦，我走去同呢班咁嘅垃圾偽俊仔喺度走埋一齊做咩啊？唔通真係一齊食免費雞啊？走去同佢哋 係啊 ，show pass 啊，叫雞啊嘛， 係咯 ，show pass 叫雞啊， 正 海底撈啊， 啊， 係嘛？ 即係你香港冇天理啊！有一個打老豆老母咧，成70多80歲咧，嗰個今日又係即係唔敢作工，因為老豆老母，所以放生咗佢。 又放生， 係啊，又藏毒又吸毒，過境已經帶埋啲毒品翻大陸噶啦，已經。 今日就林卓廷都講啦 ，ICAC 調查呢、這個貪污案件裏邊90%嘅警察嘛，喺呢、這個反送中運動期間、所調查嘅，即係所收到嘅警。投訴而立案調查的90%的警察，這個不用說的，這個盧偉聰前警務處長都說了的，香港警隊有史以來犯罪率最高的，現在是2019年了，說未計2020年， 未有反送中之前，2019 年了，說是反送中之前，上半年香港警察是犯罪率最高的紀律部隊和公務員裡面犯罪率最高的部門，所以我就說根本上就回去四大探長的年代咯，你笑什麼呂樂啊、顏童啊，還有這個 韓德啊、葛柏啊這些，我覺得喂現在坦白說那時候人家代了錢對著市民都客客氣氣的，你現在不是的，是吧？喂大哥，趙家賢的耳朵是你班仆街在這裡袖手旁觀，被一個藍絲發癲咬掉的耳朵，跟連龍牆隧道斬人案是一樣的，是吧？而家竟然一個就法官宣讀政治宣言，讚賞呢個斬人嘅紅鎮高尚情操。然後跟住警察就喺度不斷喺現場用呢啲挑釁性嘅動作嚟去侮辱趙家賢冇咗隻耳仔。喂，大佬你賤格都不能形容，我覺得呢啲人真係嘅。好多人話喂，等於流民黑社會。我話俾大家聽啊，我由細到大喺曬字區認識，就算係黑幫啊，都唔會係咁嘅，真係嘅，唔會見到你。傷殘的人士走埋去搞你，然後咧問你收保護費啊呢啲咁嘅嘢。大佬老弱婦孺大家都知道嘅，傷殘人士就算係唔理你係乜嘢原因都好，唔好話係因為警察導致呢個咁樣嘅創傷。大佬你呢班人，我話俾你聽啦，如果大家話同佢哋算數嘅話咧，都唔係人嚟嘅，真係。即係你唔係講緊你所謂濫用呢個限聚令走去驅散呢樣嘢咁簡單。只是那兩個警察啊，現場裏面啊，他們對趙家賢這種行為，你就充分反映到這班人對香港主流的仇視的程度去到哪裡。你鄧炳強再做這些垃圾 show， 慳啲啦，區議會都不用去。今天深水埗區議會，一聽到黑警兩個字起身啊嘛， 個鬼佬啊嘛， 係啊，跟住一周刊走去採訪呢個陶輝，喂大佬，人哋記者表明身份，結果塌咗翻去將軍澳警署。在清水灣找陶輝去追訪他的時候，喂大佬，現在是什麼時代啊？是不是批評都不是批評警察，別人說那個理大事件裡面，喂大佬，那個是一個時事評論的節目，你可以澄清你的立場，但這個怎麼可能是一個投訴事件呢？通訊管理局也都是有問題，我覺得怎麼可能是什麼歧視言論煽動仇恨呢？這個是 fair comment， 我覺得我自己上過左右紅藍綠這個節目，喂大佬，已經之前要寫定稿交俾香港電台嘅監製審稿嘅啦，已經係係要寫定稿先。係， 我知道。 你上過去你知嘅，要望住嗰個 auto cue， 然後睇住個稿要讀出嚟。 其實好 唔可以打天才波嘅。 係啊，好唔生動嘅成件事係。 所以個個都係目光呆滯嘅。 係啊， 錄呢個左右紅藍綠，如果唔係慣咗 monologue 嘅咧，我諗啊五分鐘三分鐘嘅節目咋，隨時錄一個朝頭早嘅其實。係。大家都不想上去了，已經係大佬，連一個香港電台，佢而家就係咩咧 ？OK， 你是政府部門，所以你要宣傳警隊嘛？佢哋嘅 logic 就係咁。而所有政府內部標籤嘅監管，自己自我監察機制全部失效嘅，咁嘅通訊管理局啊，乜乜，全部因為有個黨委書記喺度控制一切嘛。 係， 咪大家合作咯。嗱，我唔知道大家對於呢個區域法院姓郭呢個法官嗰個判詞點睇？我上個禮拜我係好嬲嘅，星期五嗰日睇完嗰個判詞。 係， 但係而家今日就呢個區域法院將三宗關於呢個嘅反送中嘅案件咧，就改咗由另外一個區域法院嘅首席法官高敬修處理。 係，冇錯。佢 但係未完，我覺得唔好收貨啊！我覺得唔好以為贏啊， 點解啊？佢個目的只係為咗唔想嗰啲 case 攬炒啫，其實。因為佢驚啊，如果到時判咗出嚟又係重判嗰啲示威者嗰陣時候，一上訴到去更高級法院嗰陣時候，就係話你個法官本身係有呢個強烈嘅政見啊嘛。是對這個的這件事反送中這件事有強烈的政治意見嘛，那你的判決一定是不公正的，他現在是為了避免出現這件事先至不安排這個姓郭的法官去審這三單事， 因為他黃了嘛，已經成 因為他的臥底身份已經黃了嘛，其實他是不是手足來的呢，我覺得 不知道 他這樣衝出來， 但我覺得即其實現在你法律界已經是開始即是有這一班人冒起出來，不僅止他即是審這個 楊官已經是一股歪風那個 即 陳慶偉洗手審曾蔭權那個， 那你起碼即是你現在律政司的主控官都大鑊啦，係嘛？你專登揾個主控官翻嚟 ，Vivian Chan 係嘛？咁咪陳文慧啊？ 喂，大佬，即係深藍絲喎，其實 係啊， 仲要係咧 咩雞真啊？唔係即係話你咩 語言粗鄙、雞裝話嗰個吹氣公仔 啊， 嚟去比喻呢個陳淑莊話佢係做雞、都不如啊，仲衰過吹氣公仔。 係 喂，大佬，我都話啦，呢、這個唔係政見嘅問題，呢、這個係人嘅品格嘅問題嚟嘅。我哋做節目。無論對林鄭月娥的批評幾咁兇狠都好咧，都唔會去到呢個主控官嗰種咁嘅地步。話林鄭月娥就係一個吹氣公仔咁樣。喂，大佬你自己嗰個政見本身已經係咁強烈，然後仲要係一個咁 bad taste， 我成日都話，大佬做咩大狀啊？真係嘅，去參加嗰啲傅振中嗰啲組織。 佢上個禮拜五仲想咩㗎？佢仲想投訴。 佢話人哋滋擾佢啊嘛，同個裁判官講。 佢話人哋滋擾佢，但係咧個庭裏邊咧已經坐咗個傅振中喺度㗎啦。 佢入去之前仲咩添？打曬招呼添，同嗰班友 打眼色啊嘛。咁啊，即係叫佢即係塞住阿毛哥，唔好俾佢入啊嘛。 唔俾佢攞到啊嘛。 唔係咁就最後屘佢入唔到啦。咁就咁，但係佢自己都樣衰，佢係犯人欄嗰邊走出嚟嘅，其實已經係。 佢喺犯人欄嗰邊。 即係走後門入咯，其實係啊！ 呢啲咁嘅垃圾，我話俾你聽咧，即係人必自侮，然後人無知。我成日都話做建制派唔可恥嘅，其實你立場保守，你為利益親共，大家都知道香港地揾食各有各嘅揾食方法，但係你揾食得嚟咧，嗰、那個食相係咁曳咁賤咧，包括呢啲前線嘅警察，你話喂，我係要搏你嘅，我的角色係嘛？大家角色唔同。但是角色不同是不是要去到那么盡去到那么絕呢，这个就是習近平治下中共官場的作風一路蔓延来香港的後果的。就是我就是做到那么絕，做到那么絕。 他做得絕，但其實不高明嘛。即其 實他真的大陸都不高明的。 是啊，都不高明。其實他那些純粹粗暴粗鄙是很粗鄙。 你華春瑩那些不粗鄙咩？ 是啊。 是不是又罵我馮佩奧， 是 吧？你嗰啲咁嘅梗爽唔粗鄙 一樣嘅， 一樣啊！其實大佬國家代表發言人， 即係好小學雞。你即係你見到阿唔係你見到阿邊個咪就係咯，老屈人哋美軍嗰、那個 趙立堅， 趙立堅咪就係咯。喂，因為你因為你講我衰嘢係嘛，咁我咪老屈你咯咁樣樣。喂，咁都講 屈得啊？咁樣 咪就係咯。喂，大佬呢啲唔係小學雞， 你不仁我不義，我屈你唔得啊？咁咯。 喂，外交部都尚且如此啦，你更何況？是呢一班咁樣嘅偽進仔雜牌軍啦，大佬啊！ 我都話上有好者，就下有甚焉。我哋八十年代以為呢個李兆星係流民噶啦，個樣啊， 係啊， 原來李兆星係個樣流民啫喎。但係而家見到今日嗰啲西裝不挺嗰啲耿爽啊、華大媽啊、趙立堅啊呢啲，個外形就唔係流民喎，但係個語言思想全部都係流民嚟嘅喎。 你見到耿爽嗰啲咪係咯？佢每次講嘢，你都唔知點解佢個面部咧係有幾下抽搐嘅，其實 係表嘴表舌 嘅，係啊。唔係冇不妙事咁咯，佢淨係有抽搐，有種狂人嘅抽搐喺度㗎。其實係 會唔會控制唔到啲肌肉？ 唔係你 又或者佢練習好似阿少李少基啊咁， 對住塊鏡日日喺度練㗎啦。 即係睇下我眼神幾陰險咁樣，咁樣喺度戚兩戚。 你仲要係奸出樣，你即係等於咧好韓劇 feel， 你知唔知韓劇咧？即係嗰啲嘢好唔濕套嘅。我成日覺得就係韓劇其實同川劇幾似嘅，其實係川劇因為佢大曬臉譜噶嘛，其實係奸同埋忠咧都有樣俾你睇嘅， 驚你唔明啊嘛， 驚你唔明啊嘛，其實就係 唔係即係日劇點解會高啲就係咁咯？係 啊，嗱，內地嘅文水咧就係咁樣啦，其實就係、是。 佢真係驚你唔明啊！ 真係驚你唔明啊！所以畫出牆咯。 係啊，我而家亮劍啦，大家睇下咁樣嘅喎，真係。大家睇下嗰句，仲要大大聲講出嚟喎，方師你留意唔到嘅喎，真 係。唔係咁，所以佢啲嘢係一定 bad taste 係有，係就係有原因嘅嘛。但係呢啲你一 bad taste， 你仲要同人鬧交，你係好容易駁翻轉頭。你早兩個禮拜你咪就係輸俾泰國仔就係咁解啊嘛。你又冇幽默感， 呢個就好簡單，太尷尬人洞房啫嘛。你冇言論自由，你要翻牆出國，喂大佬好心你自己照下鏡知醜嘅話匿埋啦，係嘛？但係你要明白喎，中共灌輸咗兩樣嘢，第一就係出去出邊打網戰，小粉紅。第二咩咧？就係自我感動。你睇大陸嗰啲網媒咧，佢哋嗰種即係特別係《環球時報》啊嗰啲咧。即係一講到黨國嗰種淺味黨國嗰種自我感動，又係好鬼，即係好鬼難聞嘅嗰陣。 佢哋嗰種網軍啊，佢哋係太有隊形啦，太假啦。嗱，早排咧咪就係話，華商很難，去到邊度咧就俾人講到邊度，係嘛？話即係其實人哋啦，即係你見到佢做啲抗疫好差。咁你知唔知今個禮拜興咩咧？嗱，上個禮拜仲係興一樣嘢。 其實有個 song sheet 嘅，係 啊。嗱，今個禮拜興啲咩咧？就話，哎呀，真係好想嫁俾中國人咧咁嘅樣。 但是個個都係咁講嘅，奇怪。 個個都係咁樣講。上個禮拜就係話，如果回歸中國，你話幾好呢咁樣樣，咪就係搞到激嬲人啫嘛。其實係到真係衰咗賴嘢啦，然之後就賴自媒體，次次都係咁樣嘅喎。 哦，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即係嗱呢啲咁樣嘅大外宣嘅嘢，其實就冇責任嘅嘛。係 啊， 係嘛衰咗嘅話，咪就係你哋啲騎劫國家咯，綁架國家咯，最中意講嘅胡錫進係嘛，後邊全部都係小粉紅共青團。那些的公共微博那些帳號，大陸怎麼會有這些這樣的言論自由？大佬，那個template來的，是啊，cut and paste 這樣放下去的。你看到上個星期美國就出了一個新聞，就是美中國的情報人員用假新聞怎樣在美國一路傳送那些假新聞嘛， 那個是只是情報機關爆料給好像不知道 Wall Street Journal 在哪裡，就是其實它是 flu 他們說出來的，就是起碼有五個 source 就是說其實在現在在美國呢就不斷在傳，上個星期開始傳，就是說現在就來封關了，就來封關了，就來封關了，就來封城了，是不斷在這裡 製造恐慌， 製造恐慌，咁然之後，其實蓬佩奧已經出聲嘅，其實係出咗聲先。然之後咧，見到咧，跟住係好似唔知 Bloomberg 定係華爾街日報就爆出嚟嘅，其實就係。 所以我咪話咯，蓬佩奧也好 ，Donald Trump 也好，你爆料俾傳媒話大陸佬做呢啲嘢，你倒不如 discipline 你自己啲美國企業先啦。 係啊 ，Twitter、Google、YouTube， 大佬今日 YouTube 仲揾我哋去講解佢嗰個黃標政策。大佬前面嗰半個鐘頭全部都唔係講緊世衛黃標，係講緊色情啊、暴力啊，關我哋咩事？ 咪係咯！ 我睇咗半個鐘，我 咁你唔好用世衛嚟 自心啊！於飛嗰啲有冇喺度再睇落去啦？我睇咗之後，睇完嗰條友講完之後，一個講國語嘅人，我又唔知佢咩背景，佢又話佢自己唔係負責審查嘅。 係， 我想問，咁你同我講乜？ 但係又話了解廣東話喎，好似 你又唔係負責審查，你同我講乜嘢啫？係咪先？我再講一次，我哋唔係因為世衛。的譚德塞見了 Google 的主席之後才出現黃標的，我們出現黃標是駱惠寧來香港，我們講駱惠寧那集啊，其實是你跟我講什麼啊，我想問，所以我都說這些是垃圾企業，如果你 FBI 你不查清楚，你就中了俄羅斯當年在這個平吞克里米亞烏克蘭，我一路已經講中共是施承俄羅斯這個模式，就是將那個超限戰全方位的戰爭的模式，首先就是互聯網，然後用假新聞，然後去擾亂敵方的民心民意，然後普京介入美國選舉也是這樣，跟著到中共今次在防疫裡面利用譚德塞一路在那個的國際抗疫裡面做炮台去抵抗西方對他的批評，然後跟著一個屈美十用這些五號帳號、水軍帳號收買 KOL 在這鼓吹中國抗疫怎樣成功，德國踢爆啦，是嗎？德國說中國的外交部要求他們發表這個謝函嘛，多謝習近平嘛，喂大佬，這些東西被人踢爆了，其實是那我想問，既然 YouTube 咁重視假新聞，而家發布假新聞嘅係耿爽、趙立堅嗰陣時候， 你刪咗封， 點解你唔 ban 佢哋啊？ 係咪？而係我哋評論緊中共用假新聞去擾亂國際社會嗰陣時候，我哋就要 ban。咁你自己 FBI， 你自己 CIA 自己睇啊！真係，我冇辦法去處理呢啲咁大嘅企業啊！其實係。 你而家唔係講呢一個德國噶啦，而家連菲律賓都睇唔過眼啊！佢又話咩？即係其實而家咧，佢早排咧又係話啊嘛，即係送少少嗰啲口罩啊，嗰啲防疫嘢咧，又喺度做片啊，擺上去 YouTube 又剩啦。咁變咗咧就係會唔知而家搞到咧， 呢啲咪同阿黃國興嘅做法一樣，成功爭取。 佢整一條片叫《海的那邊》。海的那邊就話守望相助啊，同乜片海咁睇完之後咧，係啦，睇完之後咧，嗰啲網民咧就係鬧到即係興過火市啊！真係，喂你南還翻個南海俾我好喎，大佬嚇，即係咁樣講喎，即係呢啲嘢嗱，你菲律賓親中咧，其實都係杜特爾特， 杜特爾特開始。阿基諾三世唔 係 親中， 好多人都睇唔過眼嘅。但係你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呢個菲律賓嗰個政界問題咧，就係因為菲律賓係好似韓國咁樣樣，係冇得連任嘅。其實你再做一屆嘅啫，其實 五年就撇嘅啦。 係啊，五年就撇嘅啦。 哦，所以要收割大陸嗰啲錢 咯。係啦，所以咧佢就係無後顧之憂，即係其實佢選完之後咧，就真係可以過橋抽板嘅。其實 同埋將個 delayed interest 喺大陸找數咯。 係啦，冇錯。 簽曬嗰啲合約之後。 咁所以而家你見到佢唔係佢，你點解杜特爾特可以奶共奶到咁樣衰就咁解啊嘛？其實係，而佢嘅奶共嘅立場係可以同佢自己本身國內嘅人民嘅立場完全背馳嘅。 甚至其實菲律賓傳統親美嘅大佬啊， 係啊，不嬲都係㗎， 一路係美軍嘅保護傘下邊嘅，根本係即係你坦白講咧，我覺得呢啲咁樣嘅大外孫咧。最終係適得其反， 係啊， 其實好簡單。 哇！都幾樣衰啊，真係揾曬呢啲咩華僑出嚟喺度拍片，真係 呢個最簡單係咩咧？利用人哋嘅傷痛，利用人哋嘅災害嚟去抽水，呢啲行為，呢個行為本身，我唔理你個內容係乜嘢。而家西方嘅大反感係嚟自呢樣嘢，就係你利用人哋嘅痛苦嚟去抽水，去。仲讚你自己習近平點樣英明領導？我話俾你聽，做多啲仲好。真係噶，鼓勵佢哋做多啲，幫佢哋拍埋添。我覺得製造一啲屬於大外孫嘅假新聞仲好。自己幫佢拍啊。真係噶，即係你問我，喂，你自己用咁多假新聞走去滲透人哋，去影響香港，去影響呢個美國，係咪？應該拍多啲大陸嘅大外孫幫佢哋。有咁核突，得咁核突。現在發覺你知不知道他所有訂的醫療物資都是不達標的、外國那些喂大佬人家救命的、其實不是講玩的所有那些醫療級的口罩原來不達標的只有五成阻擋病毒五成、其實等於拿塊布包住個嘴沒分 別就是上次上個禮拜就是其實是又是激到這些加拿大人很興奮的其實原本呢就其實是、他包機去了這個大陸但是因為呢他遲遲都不上課咁搞到咧，加拿大咧就空機咁樣樣翻翻去加拿大。 咁啊，呢個 Justin Trudeau 抵死啊！佢之前運咗成幾噸、二十噸嘢去早期嗰陣時運去大陸㗎。 唔係，佢次次都係咁啊。其實呢條友咧，嗱又係好似你成日講啦，靚仔冇用。佢嗰陣時咪就係孟晚舟事件，搞到自己兩個國民變咗人質， 到而家都未放， 都唔敢公開出聲添啊！呢個人垃圾到真係，仲可以連任添，真係。 你知唔知啊？當初 University of Manitoba 的 lab 微生物的 lab 裏邊，病毒學的 lab 裏邊，兩個華裔科學家活體攜帶伊波拉病毒坐 Air Canada 去大陸，將個病毒交俾北京的 lab， 再交俾武漢 P4 嘅呢件事係隔咗好耐先爆出嚟。你諗下呢個加拿大政府係幾撲街啊？ 係啊， 大佬你自己嘅科學家俾人入咗，然後將病原體帶入去，而家一路美國嘅估計就係話。佢唔係生化武器，佢係研究疫苗而外泄。呢、這個澳洲而家已經堅持就係獨立調查啦。係 啊， 但係串到咁喎，佢而家煽動緊中國消費者會報復呢個澳洲喎。 係啊， 我就恭喜你啦，真係、全球攬炒啦！你叫嗰啲消費者唔好買澳洲綠水咯。 唔係因為佢恃住一樣嘢，因為咧澳洲咧佢就 賣礦產嘛。 第一賣礦產啦，第二就係其實佢最大嘅出口國咧，其實就係中國。 又靠大陸遊客嘛，又靠大陸遊客買樓嘛，喺 Melbourne 啊、Sydney 嘅地方。 咁啊，起碼佢自己本身嗰啲大陸人咧就唔會嚟讀書噶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咪留翻喺質咁啊呢個北大清華咯，係嘛？其實而家好大鑊㗎，據聞咧而家咧大陸咧淨係好似話喺武漢啊，而家空氣樣本咧竟然最近測咗出嚟咧，竟然又係武漢肺炎 RNA 喎，其實係 嚇， 你知唔知啊？ 咁恐怖，係咪假新聞嚟㗎？ 唔係，我自己 share 咗喺我 Facebook 嗰度嘅，其實係。咁我睇翻先啦，即係呢個真係好得人驚嚇。咁所以咧，嗱就係呢單嘢啫嘛。全呢個經濟日報報嘅內地研究，空氣中測出新冠病毒 RNA 傳染性待評估。嗱呢啲真係咧全民抗疫啦，呢真係叫做係。 在你的即 係唔係在你，可能佢而家全民已經係 感 染曬抗體啦，已經係 即係感染曬啦，全部。 係 herd immunity 咪就喺大陸完成咗咯，其實係喺武漢就完成咗，可能係咁。但係當然佢而家仲未講咧，呢個係 Nature 自然雜誌咧喺27號做一個武漢嘅研究嚟嘅。咁佢就話而家咧， 即係喺佢哋嘅 random 嘅樣本裏邊抽翻嚟， 係啦。他 就找到抗體， 他現在就是那個叫做什麼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生命科學學院的教授南柯呢，就其實他是發現到這件事。 但是南柯通常都是陰夢， 南柯是偵探來 的，不是南柯陰夢發夢的，通常都是 那我不知道啊，大佬，即如果是這樣的話呢，你想想多恐怖，其實是重要， 他要感染六成咯，即是武漢六成的人感染了。 重要話你今天陳肇始啊開始公布陸續到大陸封通關， 學童可以嚟啦，商務簽注，淘寶有得賣㗎。 我知啊，呢個咪就係賴嘢咯。根本上咧， 從來都冇封過 學童，呢個多餘。你而家你根本上你都未復課，你講咩學童通關 未復課，你嚟做咩？ 喂，你即係你而家你仲係講，你起碼你都係咩誒？係咪即係中三啊？中學搞咗先啦。佢話下個禮拜先公布，咁我唔知佢啦。 但係而家有傳聞話6月1日復課啊嘛， 係嘛？ 係啊，有傳聞 嚇，因為其實佢而家咧就對 大陸，但係我就奇怪啦。我估嗱，我一路都估咧，佢就將呢個限聚令延到6、4、6、9嘅。 係啊， 就唔准你班友上街。 今日有人傳話，原來有線咧就出咗一個即係好失靈嘅一個新聞，就係話原來去到8月尾嘅，其實嗰個咩限聚令係，咁但係最後尾即係有線出嚟澄清咗，冇見咁。 但係因為唔 make sense 啦，你5、4 嚇， 游泳池開、圖書館開、籃球場開、足球場開， 同埋公務員已經全部復工啦。 公務員復工，咁如果按照警隊嘅 interpretation， 為咗同一個目的超過4個人聚集，打籃球已經犯法啦。 係啊，打籃球組隊啊， 踢波又犯法，咁你政府開翻呢啲設施嚟做咩咧？泳池咧，係嘛？泳池都係 泳池最大鑊嘅，其實係。 係啊，泳池都大鑊嘅喎。好啦，跟住如果你話6月1日啊，假如而家傳出嚟嘅消息6月1日復課，咁我想問一下你嘅限聚令係咩意思咧？ 係 喺課室咁啊點啊？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叫做咩？為咗政治嘅目的，然後咧將成個政策裏邊嘅連貫性完全不理。 係啊， 你就算你而家都冇辦法解釋得到點解你延續呢個限聚令㗎？ 嗯， 係咪你咁樣係咪即係歧視嗰啲食肆咧？ 嗯。 同埋嗰啲酒吧同埋嗰啲 coffee shop 咧， 所以咪話攬炒咯。你而家你即 係擺明係攬炒咁。 你而家你梁振英同埋阿邊個仲好意思搞咩文宣？即係同埋阿老董嗰啲搞啲乜嘢？ 香港再出發嘛？ 咩咩反攬炒？而家邊個攬炒啫？嗱，最好笑就係早兩日咧，有人貼曬喺嗰啲藍絲谷嗰度啊！嗱，你睇下啦，嗰啲咩即係而家旺角啊，嗰條街咧好多嗰啲打遊戲機鋪啦，咁啊出邊貼住曬嗰啲咩？我要就業，我要營業，我要生存，我要就業。即係清一色嘅喎，嗱你見到全部遊戲機鋪嚟嘅，呢啲問題喺邊啊？ 因為禁聚令咯， 唔係遊戲機鋪係正正係因為而家林鄭嗰、那個即係第一禁聚令啦，同埋佢衍生出嚟嗰啲叫做限客令啦嘅政策嚟噶嘛。你而家用呢樣嘢叫做反攬炒文宣去攻擊泛民，問題而家邊個攬炒啫？係林鄭攬炒嘛？點解你而家要將呢一個禁，即係呢一個限桌令啊、禁聚令啊，點解要延續14日啫？ 呢個冇 啫嘛。 你5月4日政府部門已經恢復正常，康文署下邊嘅場地已經開放，係完全 inconsistent。任何一個唔使 AO 啊，任何一個 EO 啊，一份咁嘅文件去到我台面一睇，我已經問：喂，咁點解你要延續限聚令？一係你就睇齊，就係到你限聚令結束嗰啲措施先至開放。佢又唔係喎， 係啊， 跟住佢又要考試，又要逼學校翻學喎，復課喎，所以咪話咯，根本上你即係點講咧？出蠱惑俾人睇穿曬。 唔係我支持㗎，你而家你嗰啲藍絲咧喺度，即係為咗呢一個反攬炒要維權，你首先你要揾，喂你揾正對家先，你揾正嗰、那個即係邊個做先？ 冇嘅呢個 就林鄭啊嘛， 因為嗰個反政治攬炒咧就係駱惠寧落 order， 因為佢要打擊溫和泛民，咁啊拉完嗰班肥佬禮啊、吳凱兒啊、李柱銘之後咧就用。反政治攬炒嚟做 campaign， 咁琴日就成班垃圾40多個建制派以廖長江為首， 大佬用尿製成的長江你都不要去了真的。用尿長江 為首。改名 衰過人。是不是還衰過廖潔冰是不是我都以為廖潔冰。 廖潔冰很大 廖潔冰都犀利的了以為是拉斯維加斯才會的。是不是用尿製造的長江即是日日屙夜尿。這些這樣的所謂班長出來抽水亦都是後面洛慧玲的橋。你看到的我覺得因為我們今天講那個內會拉布呢我覺得他絕盡了他的招數。你想想喂大佬怎會還有 mileage 找廖長江搭埋嗰啲李慧瓊幾個人出嚟聯署一封信去譴責泛民 冇用噶，其實 係喂，其實就係交數，因為上邊覺得你建制派唔做嘢啊嘛。 呢個咪就係之前點解湯家驊會辣興啊鼠王芬啫嘛，就係其實話而家中聯辦佢而家即係咁鬧啲泛民，唔係話淨係鬧俾泛民睇，根本上呢樣嘢咧，亦都係做俾呢一個建制派睇，話你哋廢啊！ 係啊，所以咪呢個咩咯？總舵主出嚟咯。 係啊。 就是你班鄉主不行 但是問題呢這個待會再說即是其實這件事呢就是證明即是為什麼洛慧玲她現在自從她自己真的以為只是港督以為只是港督之後呢即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就是逼政府換人第二她做任何事不會諮詢過你自己做的事 自己做的事 然之後是要你恐懼要你人人自危 但最好笑是什麼而家咧個客觀效果我講緊，我而家好冷靜分析，唔用呢個王瑩嘅身份，冷靜地分析。第一個打擊成功打擊對象係林鄭月娥及其官員。 係啊，我知啊，係。 全部變成溥儀。 同意啊，呢個 係。係啦，呢個連藍絲都知㗎啦。係 啊， 就係成個特區政府溥儀化，係 啊， 變成滿洲國。 係啊， 呢個陳茂波變咗鄭孝衰。 係。 成班友就變成滿洲國嘅傀儡。 但其實有乜所謂啊？ 第二個打擊其實係建制派。嚇！即係呢個就係叫做。點講咧？即係回力標啊！掟出去以為掟郭榮亨，點知飛翻轉頭咧就插中呢個建制派。 我越嚟越相信咧，即係呢一個係阿張曉明咧，係俾招皮俾阿洛慧玲踩，係踩到咁樣都唔出聲，就係咁解。 如果好簡單咧，你係張曉明，我成日都話打工仔嘅心態，明明你係。呢、這個老 頭嚟咁大佬啊！ 公司裏邊嘅 CEO， 而家定留翻你做 COO。找個夏寶龍來做 CEO 實際上真正董事會主席叫洛慧玲你已經掟了兩級繼續留在這裡你會怎樣對 CEO 呢你當然看到有鑊的不出聲的、所以我就說這個洛慧玲式的回力標呢結果就是真的好像這個國產007裡面這個、羅家英所說的那句金句哇他那個拳打下去之後永遠都中了旁邊那個嘛他是無雙王 是啊沒錯最好笑就是其實你洛慧玲呢他因為他在大陸呢慣了耍官威那套 work 即是他覺得即是雷霆萬軍這樣做一些事要人家驚然後呢令自己立威你一套在大陸就 work 你在山西就得你以為香港真的是山西你真的 喂大佬山西那班是貪官第一第二山西當時他是清剿呢個令計劃集團嘛令完成啊那班人嘛係咪你有呢個尚方寶劍去斬分斬呢個殘神嘛斬貪官嘛大佬同埋你呢啲洛慧玲從來都是揸意識形態嘢嚟到香港我話俾你聽啊所有中共的官員嚟到香港找意識形態都會撲街嘅點解因為大陸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在大陸所鍛鍊出來的方法在香港絕對是不 work 的、因為大陸很簡單你控制了所有訊息、然後你做的事出來一定隔離身邊左右的柴仔告訴你洛慧玲好事做得好是吧那你從來沒有一個 learning curve 的所以很多人說大陸的官怎麼厲害怎麼厲害怎麼厲害怎麼厲害我告訴大家中聯辦裏面的官員遠遠比不上香港特區政府以前培養出來的 AO 差很遠的其實是一般水平但他們厲害在什麼呢拳術拳鬥看政治風向這些、但你叫他操作一件事的話呢、他們就會搞到烏里彈刀所以我說中共不動尤自可不動你就覺得他哇9000多萬黨員很恐怖、他一動就是這個哥利亞來的 唔係佢嗰種粗暴， 就會露出佢哋嘅弱點啊！ 佢哋嗰種粗暴，其實一廂情願嘅做法。嗱，第一即係駱惠寧係即係山西啦，山西即係有啲人話山西布政司啦。你另一個阿邊個阿夏寶龍，亦都係呢啲人嚟啫嘛，唔妥咪就係拆你十字架咯。 拆十字架啫嘛，係 啊， 總之就用最粗暴嘅方法。 係啊， 你試下香港用咯。 啊、你呢種粗暴方法你唔 work 之餘，係反而證明你呢個宗主國咧係唔文明同埋野蠻啊嘛！呢樣嘢係，因為你在香港做任何呢啲野蠻嘢咧，嗰、那個放大鏡嗰個效果係放大十倍嘅。 好簡單咧，我話俾你聽，佢哋成日都以為咧，有權就可以用到盡。嗱，呢個喺內地習近平嘅所謂底線意識裏邊係得嘅。底線意識即係咩咧？我計過輸盡係幾多少？如果我喺喐嗰陣時候就去到盡啦，我唔會留有餘地。這個底線意識呢，在內地的政治圈裏面是得，因為你沒有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和反對派和自由的傳媒，所以那條底線，其實所謂底線是你自己定的嘛。 有些網友可以改名叫大領落落位叫大領落喂，現在真的大領落了， 所以我就說大家千祈不要太過悲觀，我告訴你，這些就是他不出拳由自可，他一出拳就是小老寶來的，我告訴你，小老寶是走走自己會出煙的，最後鋼鐵老師的比分一定是零分的，小老寶是，因為他經常自以為是嘛，擔人乃後一廂情願嘛，這個就是小老寶的性格，其實跟中共是一模一樣的，他就經常都以為呢，他將內地這套中共模式可以全面應用落實在香港，我就話中共模式只可以應用在中國大陸嘅啫，全世界都用不到嘅。但係佢唔信啊嘛，咩制度自信，要咩 China solution， 咪自己喺度自吹自擂咯，係咪？等於紀安唱歌一樣啫嘛。而家逼全世界嘅人讚佢好嘢咯。但係紀安唱歌，佢自己唱得唔好聽，佢逼人哋讚佢好聽，佢都係逼嗰幾條友啫。阿靜怡啊！大雄啊，幾條友啫，佢唔會全世界走去逼人。 係啊，你而家你逼到校長喎，係 啊， 你要逼到校長拍手，你都黐線嘅啫。 大佬，即係有陣時候你諗下，幾真係幾匪夷所思啊！我覺得，特別香港呢個咁嘅政局，有邊個天才諗到喺美國國務院發表報告，同埋喺呢個抗疫高峰嗰陣時候要搞23条咧？呢、這個真係天才嚟嘅，我覺得。如果唔係任何稍有常識嘅人都知道。所以我就話，駱惠寧出招之後兩個禮拜啦，係嘛？其實灰頭土面嘅特區政府，你睇過鄭若華係嘛？其實話時話，我想問啊，鄭若華係有 A.O. 做佢助手嘅，你執執個碌啦，真係。我覺得佢啲衫同個髮型真係，我真係睇完個電視新聞，我覺得點解而家啲政府官墮落到咁嘅地步？ 咪好似以前唔係咁嘅， 成個瞓唔醒嘅大媽，全口腫面腫咁樣。 佢以前唔係咁嘅，我諗佢又好似你 放屁啊又 一嚟啦，二嚟其實佢都要即係 精神病啊嘛 level 大陸嗰、那個即係水平嗰、那個 taste level。 咁唔係啊，彭嫲嫲都唔會成個腫到咁噶，係嘛？ 唔係咁嗰個係彭嫲嫲啊嘛， 孫春蘭都唔 係 咁噶。 咁你唔可以著得有型個國母噶嘛？是不是、 哦、 即是你要等而下之嘛， 即是所以就要穿一些貼身衣服， 我想是吧。 喂，大佬已經肥到這樣， 是、啊、 即是我不是說歧視女性，是、啊、但是你作為一個律政司， 肥就不是歧視來的， 你出來你真的穿得 proper 一點， 這個搞清楚，肥真的不是歧視，肥這樣是後天的，即是你跟你有沒有努力是相關的，這件事我們所謂歧不歧視呢，是說喂你究竟有沒有剝奪你自己本身天生所擁有的權利， 他以前做交資會都冇咁樣 衰，唔係咁噶嘛，係啊，你即係呢啲叫自暴自棄啊嘛， 上游心生喎， 係啊，即係自從佢喺北京食咗餃子，係咁俾人呃食餃子， 我諗係食餃子食得多啊， 即係好似以前阿燦咁啊，食漢堡包咁啊，食到 撐大咗個胃翻嚟之後就狂食，結果食到成個面都好似餃子 上咗癮噶嘛，又唔係啊？以前阿邊個咧？阿尤清源啊，佢比你更加中意講鹹嘢。 你講啫，鹹嘢，劉青源比你更加喜歡講鹹嘢，我從來都不講鹹嘢。 你話佢中意好似擺對嘢上台開會，佢話。 喂，大佬頂唔順，真係咁重口味嘅。 喂，呢啲嘢，喂呢，喂咪就係撐住你啊嘛，斜住你啊嘛，即係你啲，你有冇屋村打牌啊？咪就係咁咯，喂，又要咁樣擺上台係嘛？咪擾亂你視線。 點啊？等佢碰一同嗰陣時候，人哋唔知道啊。 在这里啊，那一堂望清楚一下。 但是你想想他在立法會那天你剛才先提醒我他在立法會撐中聯辦包括基本法22條那番說話其實是幾咁垃圾同埋幾咁無恥。我想話你作為一個法律界嘅人，雖然佢唔係嗰啲嘅憲法專家，佢只係做嗰啲仲裁啫嘛，其實係。但係你諗下你自己行翻出嚟，你面對法律界其他嗰啲人，即係顏面何存咧？即係唔好話佢嘅衣著同髮型嘅問題，再加上佢自己嗰啲咁樣嘅詮釋法律嘅方法，佢話中聯辦只係守呢個中國憲法第五 條。呢個好大鑊，呢個係 呢個第五條，即係話。凡是地方性的法律如果抵觸全國性的法律呢即是不可以抵觸全國性的法律。 但他昨天 說過一句話 憲法第五條是說什麼 說即有些人問他喂喂中聯辦是不是不用守22條因為其實你現在這個問題呢今天、啊、大律師公會主席、啊、戴啟思都在問你要 clarify 其實是、 嗯、 他就說中聯辦不需要守憲法、這個中基本法22條他仲要講到明係唔需要抵守基本法第22條嘅第三款，但係中聯辦都要守法，但係守咩法呢？係守中國憲法第五條。咁中國憲法第五條係講咩嘅咧？咁佢條文就寫得好清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同埋地方性法規都不得與憲法抵觸，係不得與中國憲法抵觸喎。一切國家和機關的武裝力量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這些東西其實最重要就是剛才那句所有法律都不可以與中國憲法抵觸即是說什麼即是說你中聯辦不是無法無天你要守法的但你守的是中國憲法但是你現在在香港在香港你守中國憲法你而家你入邊所指嘅地方性法規係咪指基本法？我想問啊， 唔係啊，我擔心唔係淨係指基本法啊，而係講香港 law 香港法例，啊、因為廿二條裏邊其中第二個 clause 係講緊中央嘅各個部門喺香港要遵守香港特區法例。 冇錯啊， 呢、這個先恐怖，我話俾你聽，即係話佢唔係守唔守基本法咁簡單啊，而係話佢嗰啲地方性嘅法規裏邊。好簡單啫！如果我係黨、嗯，我想問 ICAC 可唔可以查中聯辦 咧？嗯， 就係呢個問題。嗱，好快爆噶啦！競委會而家話中聯辦下邊嘅教科書出版公司違反競爭條例。 係嗱，點解佢要喐啊？邊個？ 點解會喐啊？郭榮亨咧？ 郭榮亨就係競委會 就係呢單嘢嘛。 同埋咧，我覺得佢會覺得啊，郭榮亨嗱呢啲咧就係上次我哋講嘅所謂超前部署啊。我覺得你會報仇的郭榮亨， 因為兩年咪喐佢咯。 因為郭榮亨咧，佢係競委會嘅成員啊嘛， 即係兩年咪喐佢咯。一般係六年噶嘛。 你知啦，而家你競你而家你中聯辦，因為佢壟斷咗個出版市場，係壟斷咗八成。 唔係，同埋佢係教科書出版係直情係利益輸送啊！你明唔明？ 係啊，你唔係淨係教科書啊，佢連我哋啲特區護照都咩畫得咁樣衰啊，又要專登印中國國旗上去，又每一頁都有個花，每一頁都有個唔同嘅華字啊，咁樣衰咁 bad taste， 就係因為中聯辦設計啊嘛。咁佢壟斷曬呢啲嘢，有冇投標啊？冇嘅喎，係嘛？咁如果你阿郭榮亨喺競委會入邊，喂，真係篤眼篤鼻嘅喎。是不是先？ 所以兩年咪冇得撈。 係啊，咁而家你確實已經開始有人，即係你譬如阿范國威啊咁樣，佢都去即係投訴呢樣嘢啦。 唔係，同埋好簡單喎，你唔單止係教科書話俾你聽， 嗯， 直情係要向競委會再投訴係咩咧？大專院校裏邊嘅書店， 嗯， 由中聯辦下邊嘅呢個商務、中華呢啲壟斷。 嚇！ 我想話大學裏邊有冇公開招標？ 係。 就係、是、咁簡單嘅。 呢個此其一，第二，中聯辦違反本地法例一樣事例咧，就係上個禮拜眾志所揭露嘅。你而家中聯辦有753個物業， 唔使交印花税咯。 唔使交印花税之餘，原來呢啲咁樣嘅物業咧，好多時候咧係會租借俾呢啲 俾民建聯咯。 民建聯啦， 係啊， 即係點解佢哋可以賴死唔走啫？就係因為佢哋後面所租借嘅物業係可以唔使，喂，可分分鐘可以可能係唔使交租嘅喎，甚至乎平租啦，我諗係。喂，呢啲係咪違反咗香港選舉條例啊？咁 ICAC 係咪有冇查過啊？ 嗱，我覺得好簡單。如果你話跟全國性法例，中聯辦不受香港地方性法例規管，好簡單，就揾人具名向呢個中紀委檢舉，然後希望中紀委去公開中聯辦嘅人事編制。喂，你係太上皇， 係啊， 我承認你係太上皇喎。你話俾我聽，你有幾多人咯？ 嗯， 然後你嘅新界辦、香港辦、九龍辦。辦事處同埋編制，我揾人示威抗議遞信，我都識揾啦。我使乜再去揾林鄭啫？係唔需要嘅喎，係嘛？物業 係咪？你話中箭咩別有用心乜乜乜，咁我就覺得還個清白。係咪？大陸都要公開嘅呢啲嘢，你咪公開你個部門裏邊控制幾多物業咯？係咪？起碼都知道我哋你炒樓賺咗幾多錢啊？慳咗幾多錢印花税有冇落自己袋啊？呢啲咁嘅嘢。仲有喎，其他公司咧？喂，你知唔知呢個三聯聯合出版集團本來唔係中聯辦嘅企業嚟㗎？本來唔係㗎，唔知點解畫鬼腳，係一周刊嘅調查報導裏邊。是發現了原來一間廣州公司，而且廣州公司後面就是中聯辦， 是 這近十這十年才改變的。 中聯辦那時一仔追了上去廣州敲門嘛，好像 是啊，是這十年的改變來的。那大佬，你既然是 我怎麼知道你還有沒有，有沒有控制 TVB 的股份啊？有沒有揸著報紙的股份啊？有沒有其他的呢？那你如果是下海從商，你就要公開個帳目的。好 了，這件事鄭若驊呢，就即其實他一般即係呢一個，即係中國憲法第五條啦。但係同時間咧，你而家你見到中聯辦咁樣膨脹法啦，嗱又係第五條，但不過係基本法第五條，就係香港人嗰個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之餘，就係話大陸嗰套咧叫做社會主義制度喺香港唔實行。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中聯辦咁樣膨脹法啦，咁樣去入侵我哋嘅經濟生活啊，咁樣去壟斷呢啲咁嘅出版業。 喂，佢直情控制教科書出版啦。 喂，咁你喂你香港仲係咪市場經濟？係咪仲係咪資本主義啊？而家你嗰個國企膨脹到咁樣，同埋即係舊年啊嘛，喺八月嘅時候，八月九月嘅時候啦。林鄭在禮賓府接見三十個央企，話佢哋點樣去扫佢哋，點樣 協助佢哋嘛？協助佢哋喺香港嘛？ 係啊，攻城略地，係咁去買企業。 仲有加分蚊 procurement 咧？ 係啊， 係嘛？你嗰啲咁嘅創新科技處 purchase 嗰啲 service 咧？ 係啊。 喂，大佬，你而家我都話啦，你而家任何一間香港本地嘅公司，你想必中政府嗰啲 project， 嘥氣啦。唔好話淨係基建啊，基建你唔搭住中字頭嘅外資都冇辦法中標啊。你不是只是基建，你其他那些，我告訴你，中央圖書館，香港所有圖書館是三聯負責買書的。喂，大佬，是沒有任何的理由他說招標，你信不信呢？我就不信了。是吧？你試一下為什麼不批給成品啊？不給其他的書籍代理商去供書給中央圖書館？ 為什麼清一色都是商務呢？ 全香港的圖書館，是擺明給他賺的，是。為什麼呢？那些垃圾圖書館，我們做出版社。他竟然夠膽打電話嚟叫我哋免費俾書佢，然後真正嘅採購落袋嘅就俾三聯，我哋就免費俾書你擺你擺喺你嗰度，有冇咁撲街嘅你話？喂，呢啲咪我哋納税人嘅錢，左袋袋咗落去，唔係右袋啊，係袋咗落去個紅色嘅袋嗰度啊！大家知唔知咧？你嗰啲嘅明日大魚點解要上馬咁急啫？喂，大佬，武漢肺炎之後，我話俾你聽咧，好多人話我危言聳聽。武漢肺炎之後，他要攣香港，其實不是什麼恐怖主義，不是什麼本土恐襲，什麼都不是。那個是一個擺在台面的理由。他真正要攞香港的，其實是香港的外匯儲備。這個才是最關鍵 的。所以為什麼他 黑社會打人都是這樣的，所以他走去罵你，喂，你們在球場那裡玩，其實實際上他是想打劫你的嘛，其實是。你想到的，換樓移場這些政府的 treasury， 為什麼要放一個民建聯的許正宇上去做政府的 treasury？ 那個就是打劫的第一步來的，我告訴你，他屈我們港獨，屈我們恐怖主義，現在就是講完之後，最後尾其實講緊什麼呢？ 錢， 一定是錢，其他所有的政治東西，等於1967暴動一樣，周恩來一按掣，所有炸彈消失了，大家記不記得？大家記唔記得炸死咁多人？點解突然間好似山水喉咁樣？一擰個水喉之後，嗰啲炸彈、恐怖襲擊全部冇曬。你咪明咯，其實係佢做慣嘅，六七年已經做過啦，已經係佢而家做呢啲嘢有幾咁奇怪啫？我覺得佢要幾多個炸彈襲擊佢都可以做俾你，佢要幾大嘅恐襲，佢揾個癲佬去斬人都得。問題就係佢嘅目的係乜嘢？佢最後尾嘅目的係乜嘢？我覺得佢最後尾目的就係趁火打劫。除了趁病攞命之外，就是趁火打劫。你不出兩年之內，香港的財政儲備投資在一帶一路那些垃圾債券、有毒的 project， 全部會包裝，然後將香港的財政儲備去買那些東西。澳門的財政儲備由廣東省投資的，是擺咗喺廣東省好耐， 但係因為澳門人佢就冇反抗啊嘛，咁咪搞到而家咁樣咯。 咁你諗下？澳門做到的，他對他來說，那個是 演習， 所以點解要將澳門台舉為呢一個一國兩制嘅模範生，就係咁解啊嘛。 喂，咁佢越取越攜啊嘛，直情係， 就係、是、俾越取越攜啊嘛。 同埋你叫都唔敢叫啊嘛，嗌救命都唔敢嗌啊嘛。大家都覺得哦好喎、啊、咁樣啊嘛。咁、所以我就話咧，今次呢個武漢肺炎之後，個成個政局會係點咧？咁一陣間我哋翻嚟就係講立法會拉布呢個問題。咁節目休息之前就叫大家去 AFPS 支持城寨，轉數快係6809941。另外就係去 Patreon download 個 app 之後咧、，Patreon 嘅 app 呢個 Kowloon 城寨，咁然後咧就由三個唔同嘅 tier， 10蚊、20蚊、30蚊美金。咁咧就你 join 咗，可以支持我哋城寨一路走落去。黃標，我覺得咧呢樣嘢 YouTube 係唔會放嘅啦，我覺得佢哋死都唔放嘅啦，我覺得根本呢個係同武漢肺炎冇關嘅，針對我哋呢樣嘢係絕對同武漢肺炎冇關嘅。休息一陣先。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发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过都系送完即止。 只要下载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嗰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走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